把乾坤解，生生莫离都为啥，道生莫我并不是等一大空姐谈老了红衣，为情怕的生下刺，为苦怕的生今日相公啊，我姑娘谁与婚丧三五天，万难夫妻要生 时候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嗨，这叫人不安呐、啊！ 相公神说今晚必有佳音。 嗯，请到今儿日敌人说我留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就趁机再进，贵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实在贵客天子借越王永历必有大物，一礼于我一少甚多，这来天助我成功也。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四杀。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 其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哦，这件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其身已经白下酒宴，与相公下酒，预祝成功。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不怕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嗯，这是其一。 好、哦、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嗯， 倒要请教。 不是也吧？ 恰是为何？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好、啊、下回不笑就是。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相公啊，曾记得当年进去去从军，岂在身归少时梦？这后人年来伤长须，在里下子汗马尊公，相公。

叫玉帆两旁三字清香罗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香红灯贴当哟第二我一见鱼儿泡鼻香第三我相信蘑菇蛋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第六我将玉花浇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国家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Yeah. 子路光荣，谁知平平风不起，爱那不比咋不赢，越加过肉过分离，这娘忠心拒我下到此去，光阴流水容易孤，夜寂孤情夜寂，王子张人到热情 变不了，从此从此就长得真欢。 那今日早把你老走，一路风路飞，千帆离不归人走，王子良夜快不见。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原是我也是生了你，王有娘子来关心，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今在你南山娘子心不死。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

得叫我子把身藏。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多桥梦初醒，弦翻琵琶，从古语诗仙的韶华。令人惊，总算娘子是另作别，深故深结，女才俊。总算娘子是另。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起早神经跳跳，心中事 thank you. 下面是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里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 王上， 兄葬下云泥，迎喜他团亲早成王，委屈他人能生愿，也与桃城无下云娘，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逢生寄老家，岁月许多一年整，待牛陪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臣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臣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